即以此心啊，中中流入，言妙开敷，从增妙言，从法增妙。妙相上智，一切妄想灭尽无疑，中道上增明信心住。嗱，记住十相每一位都叫做智。十智慧呢亦是每一位都叫做智、啊、但是这个境界是不同的。信心智是十相之中最初的信，此心、啊、就是刚为地的后心、啊、这个中中流入言妙开敷呢，这个第一个中字呢就是指中道的妙观，第二个中字呢是指这个中道的妙境，以一心三观的中道妙智，观依一境三态的中道妙理，而能够念念反光回照啊，心心寂静，叫做流入。哦，而家明白啦，中中流入呢两个呢四个字啦。流入乜嘢呢？所入嘅系明性圆通常心真实。流入边度？流入呢个一境三态嘅道理。圆通常心真实就系一境三态道理。若果能够观呢个明性通真实呢，就是妙奢摩托空共流入真谛里。若果能够观这个明性现真实呢，就是妙三摩菩提假共流入俗谛里。若果是观这个明性上真实呢，就是妙禅罗中共流入中谛里，叫做中中流入。现在明白没？应该明白了哦。一心三观，一个一心，一心一个念头，具足空假中三观，叫做现。三观为是一心，叫做妙。啊，又一境三谛嘅叫做圆。啊，三谛为是一心，叫做妙。众生本嚟具足呢种道理，可惜一向为五字烦恼所蒙蔽，从嚟不曾开敷，不曾开展，不曾是俾我哋知道睇得到嘅。但而家咧，由呢个观行慧啊，能够降伏咗呢五字烦恼。咁响禅定之中咧，呢、这个本具嘅真义自性仿佛现前，好似莲花咁样，莲花含泡待开呢一个事情形，叫做圆妙开敷。中中流入言妙开敷，这一个是第一次开始修这个一心三观，观一境三谛所得的境界。从此呢又怎样呢？从增妙言，从法增妙。从增妙言是重叠，重叠这个是重叠前面呢是言妙、啊、重法增妙呢是重叠开敷，成这个一心三观的共智，共依一境三态的道理，能够呢仰猛精进这样去进行，就可以发出这个增妙。到这个时候呢，增妙的境界更加妙、哦、已经发的增现更加现，叫做从法增妙、哦、妙相上智，一切妄想灭尽无疑，妙相、啊、就是得到不坏相，是心相。心相什么？心相法、众生同埋呢個心，三樣嘢咧平等平等，冇分別嘅。嗱，我哋現在有啲人信佛咧，有啲人嚇、啊，我都有啲徒弟咧，皈依三寶之後咧，第日咧就係、是、入道啦。 但又可以入道，佢唔係入其他嗰啲道，係入一貫道。咁呢一個係唔係信心動搖啊？係咪啊？係咪由正信轉入壞信啊？嗱，如果修行修到而家中中流入炎苗開枯咧，就永遠不退轉，永遠唔會話對呢一個心法眾生嘅信念咧有動搖啦。任何邪事都唔會搖動佢嘅信心。由呢一刻開始咧，就填呢個八十八屎，叫做一切妄想滅作無疑。八十八屎係乜嘢果啊？知唔知啊？填八十八屎係咩果啊？初果。初果，正得初果的聖人呢，填了这个见惑呢，就可以达到一切妄想灭尽无疑了。中道顺增明顺心智，中道的佛性一向被我执所蒙蔽，现在呢顿填了分别我执，填了八十八屎，即是填了分别我执，所以佛性呢相似显现，信心更加坚固，永远不退，叫做信心智。这个是十信位之中的最初的信。这种境界即是阿难正法偈里面所讲，不力增其获法增，获法生。这个境界就是不力生其增其获法生。这个研信研究初信的位是以藏教初果，就是藏教就代表小乘，即是小乘四果之中是初果，通教是见地，别教是初智，这三教呢，藏通别这三教啊，始终是不明不明这藏教和通教不明这个法性，别教呢最初亦不明法性，但研究一法心时呢，就公之法实相，就研修一心三共，三共中的中道理就是法性咯。所以他舔烦恼舔八十八屎的见惑，是等于藏教的初果，是等于别教的初智，等于通教的见地，但是他的境界超过这三教，超过藏通别的三教，因为他一开始就知道有中道，知道有法性，所以舔烦恼虽然是同，但是他的境界是不同，是胜于这个前三教。所以呢，藏通别现三教之中呢，现教呢是最严顿，是最高超的。现在讲到第二信，增信明了，一切圆通，因次戒心不能为外，而是乃至过去未来无数劫中舍生受生一切习气，皆现在前，是善男子能皆能忆念，得无遗忘，明念心智。而家是十信之中的第二信。增信明了呢，就是重按这个初信的行相。增信即是前面所讲的妙信，得到不退信。众生一向呢是执着这个色身是真是我的心，执着这个受想是行识为我的心，次次就有障碍，不能够通达。现在观行力呢降伏了这个见思烦恼、无明烦恼、五字烦恼都降伏了，就能够舔了分别我执。舔了这个分别我执，还有什么我执？还有驱生我执，还有分别法执，还有驱生法执。分别法执、驱生我执、驱生法执都未舔，但是已经降伏了，不显现了。这个情况之下呢，就信增是智慧， 既然有智慧咧，就明白五音六入十二次十八计都冇呢个实我实法可得。咁所以既然不执着咧，所以咧就能通达无碍。啊，呢个时候咧，既然通达无碍咧，就得到宿命通啦。啊，不但今生今世应该断嘅习气，自己系能够知道忆念无为，咁意识乃至即系推向后向前推进咧，系过去未来所有无数劫之中啊，响呢个六道轮回里边舍生受生一切嘅习气，都能够明白。都顯現在他的眼前，因為他見惑已經斷了，所以思惑就顯現了。所以三界九地，每一地有九品，九九八十一品的思惑叫做一切集氣。一切集氣即是指三界九地八十一品思惑，亦即是什麼？即是第七識開生我執，從第二相，現在是第二相位，再去呢就漸漸就可以斷這個思惑，直到第七相呢就斷盡三界的思惑。第七相的位呢就是證了以這個小乘阿羅漢講同一個地位，到七相就斷盡三界的思惑。現在這個人啊，修行收到他的共行的力量呢，日漸漸漸漸呢是深入，這個漸漸共行深入的人呢叫做善男子。這個善男子呢不但是明白應該今生今世應該斷的思惑，而且是明白多生多世啊，无量劫来响六道受生、舍生受生嘅一切嘅思维，搞三界、九地、八十一品嘅思维，佢都知道哦。所以咧叫做念心字，佢知道应该填呢啲，叫做念心字，系第二相哦。第三相又講乜嘢咧？咁妙言純真，真精化化啊！無此習氣啊，通一精明，慧以精明，盡在真正明精盡心。明精盡心就是第三相啊。妙言純真就係按呢個信心字，雖然係。中道純真啊，叫做是純真啊，妙言就是指中道的你是純真，但是未得到真精法法，即是说第二信心智呢，虽然是得到中道純真，但是未得到真精法法顯法啊。咁咧，而家呢一個進入由第二相進入第三相呢一個修行嘅人咧，係由呢個共行加工啊，進一步能夠發揮呢個中道嘅妙理，係消化咗呢個思惑，開生我執啊，即係話最初咧，第二相咧只係斷分別我執啫。現在呢是可以是填这个驅生我執，將这个思化这个思惑的驅生我執成为这个智慧，等于什么呢？等于这个湯滾熱辣的水啊，倒落一个舊冰那里，冰呢就化成湯了。所以無恥的思惑習氣呢，通通是通一精明，通通顯現在個眼前。到呢一個時候咧，只有二二智，照於呢個二二理，叫做慧以精明。 有呢個共行嘅力，念念向上，叫做盡在增淨。增淨係所共嘅境，不生不滅叫做增，空空寂寂叫做淨，即係所共嘅增體理。哦，而家以一心心共，共於一境三態嘅理，才向呢個增上妙淨嘅理嚇。精而无妄想，进而不退，叫做精进心。啊，这个精进心呢，就是第三信了。咁心精言前，信以智慧，名为心住，就是第四信。嗱，而家一路講咧，係講修行喺個共行位之中嘅智慧一路向前推嚇，心精現前，順以智慧啊，名為心智。由於精進心仰猛精進，在在次次不失呢個精進心，即係話唯有一個止共，冇其他嘅嘢啦嚇。永遠自享呢個智慧之中，信以智慧用事，叫做唯心智。我哋現在做事啊，能唔能夠以信以智慧做事啊？唔可以。我哋信以乜嘢做事呢？咁人呢，就係有感情嘅動物，亦有理智嘅動物。如果我哋做人啊，能夠理智與情感平衡發展呢，我們人生呢就很美滿。但可惜我們人類呢，有時呢感情呢就衝突，同埋這個感情同埋這個理智衝突，理智提高的時候呢，感情就消失了，感情提高的時候呢，理智就消失了。啊，好多科學家、哲學家，佢就係理智特別高，但係好多人咧感情用事咧，啊，藝術家啊、文學家嗰啲咧就係感情豐富，詩人啊、畫家就感情豐富，哦，所以歷史上咧嗰啲哲學家，譬如亞里士多德啊、蘇格拉底啊咁，佢哋理智特別高，但可惜咧佢感情冇辦法發揮，所以一生嘅生活咧係好枯燥。有啲大詩人咧感情好豐富啊，但係喪失咗理智。佛教咧就提倡我哋做人咧要理智同埋感情平衡發展。點樣發展呢？悲智雙運，悲就係慈悲，就係感情；智就係理智啊，悲智就係呢，這個。智慧，我哋有呢个智慧而冇呢个慈悲咧，我哋冇办法利益众生；而有慈悲而冇智慧咧，系冇唔能够利益众生。有智慧冇慈悲系唔肯去度众生，等于二乘圣人，一味系用智慧，唔用感情。有感情的慈悲而没有智慧呢，是虽然想度众生，是没有能力去度众生。因此法呢教我们学法呢，一方面呢要开发智慧，一方面呢是要长养慈悲。哦，有智慧又有慈悲，就可以自利利他，最后义利究竟呢就可以成佛了。所以學法咧係要悲智雙運，理智同埋情感一定要平衡發展，咁樣咧，然後得到人生嘅幸福。如果你話一味感情用事咧，咁就好容易令到自己咧進入呢個苦惱嘅世界。嗱，好多家庭啊，點解要鬧離婚咧？點解要刷新自己的幸福呢？咁呢個就係感情用事。哦，學現代啊，呢個社會上咧，好多人咧都係理智沉默， 係憑自己嘅情感用事，因此咧就好多麻煩發生啦。如果我哋每個人都信法、學法，一方面係要去增加自己嘅智慧，增長自己嘅善根；另外一方面咧，去培福、去修福，去長養我哋慈悲心，咁樣福慧相修，悲智相運咧，就係、是、一個真正嘅佛弟子，而又係得到真正學佛嘅利益。咁希望大家咧，從由今日開始咧，一方面去追求真理，多啲聽經，多啲念經，另外一方面咧，多啲去做義工，多啲去修福，咁咧自自然然你嘅生活會進入人生另外一種高級嘅境界。咁現在咧，又講到呢度咧，就係、是、講到呢度咧，就係講呢個定同埋呢個慧啊。講呢個定同埋呢個慧咧，心精現前順以智慧，叫做慧心智。但係呢個慧心咧，就超過呢、這個智慧，就高過呢個定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我哋進一步咧，進一步就要執持自明，周遍直浸，直妙上應，明定心智。嗱，最初咧係順以智慧，順以智慧咧就叫做慧心智。有慧而無定咧係唔得嘅，所以進一步咧執持順以智慧就係慧多定少，好容易搖動。必須要修定，以呢個定而助呢個慧，所以咧呢、這個第五字咧就要執持智慧，執持智慧咧啊，然後咧係令到呢、這個執持呢個智慧之後咧，再進一步咧係修呢個禪定，令到呢個禪定嘅境界咧係能夠有智。而去長養，去扶呢個定，由呢個定去扶呢個慧，咁樣咧就達到直而照，照而直嘅境界。直而能夠照，叫做係直妙啊，叫做直妙。呢、這個照而直咧，叫做妙直啊，直妙妙直啊。如果得到直妙妙直，呢、这、一個境界咧，就行逆善，坐逆善，以物動靜體安然。呢、这個時候混水搬砌都係功夫，迎賓送客都不離子貢。咁、这、呢個叫做常應，明白嗎？直而照，照而直，即係話我哋係定中就叫做直，但係有智慧叫做照。有定又有智慧，有智慧中咧亦有呢个定力，咁啊，定以定系嚟扶呢个智慧，而呢个智慧咧系扶呢个禅定，彼此互相啊去依靠，咁令到定慧均等，能够定慧均等嘅时候咧，定心坚固啊，就唔会为外境所牵。亦唔會為呢個內嘅煩惱或所動，呢、这個叫做定心智。第五信，因為呢一個第五信係先修呢個定去助呢個智慧，定心就堅固啦，所以咧就叫做定心智。當你的定光發明呢，就進入這個第六順了、所以說定光發明，明性深入，慧盡無退，明不退心、定就是直妙上形，光就是順時智慧、到這個時候呢，又有定又有智慧的光明，叫做定慧均等，因为从定而发生智慧，叫做定光发明。慧智慧得到定力而助咧，定力更加深啦，照理咧亦更加增，所以能够深入呢个原理，念念向前，慧障无退，叫做不退心智。又不退心，咁啊呢个凭呢个不退心，再进一步咧就系、是。 由呢個進入呢一個第七信。第七信係咩咧？咁心靜安然啊，保持不失，十方以內氣憤交接，名副法心。由呢個定同埋呢個慧君等安然向前迷進，等於乜嘢？等於順水行舟，唔需要用力噶啦，能夠保持呢個定心不失，咁啊就可以進入十方以內嘅法身。因為嘅定力向前進嘛，所以就證得呢個二內眾生，證得二內眾生就能夠以十方以內嘅法身理體氣憤相接。法身以內有真體氣憤，有俗體氣憤，有中體氣憤。而家呢個修行人咧，三界嘅思惑恬靜咧，就證得呢個真體理，就能夠以十方以內法身真體氣憤相接。呢、这個時候咧，內咧能夠保護自己嘅心法，外能夠養護法法，叫做護心字。呢、这個位啊，到呢一個七信嘅地位咧，係以呢個通教七地、藏教四果、藏教四果即係阿羅漢果啊，別教七字齊等。但係藏教、通教唔知道有無明。別救十向，然後先開始降伏無名，但現在研究初上已經伏咗呢個五字煩惱裏面嘅無名，包括響裏面啦。咁啊，所以個位雖然係等啊，而實際係超過呢個藏通別現三教。咁仲講唔講啊？講到十信好嗎？啊，嗱，覺明保持啊，能以妙力回佛慈光向佛安置。呢、这、一個就係智慧，呢、这個智慧增加明白，得到保持不失啊，咁樣咧能夠以不可思議嘅妙力回自己所證的真體實智向佛的虔智，即是說由這個七信之後呢，就進入菩薩的境界了，回小向大，出空入假，出這個小乘人七信呢就證了阿羅漢果，就是空啊，一空一切空啊。但是呢到八信呢，他就會回小向大，出呢個空而入呢個俗，修法嘅無應弟子，學法嘅離身嘅方便，哦，叫做回法慈光。雖然啊入俗廣度眾生，但係明白問法為心，因為係自性法門，所以應該學啊，學而無學。自性的眾生雖然道，道無可道，自性的佛道呢是雖然勤求，求無可求，所以以自己的虔智呢又向佛的實智，叫做向佛安置。這個大八相是能夠回佛慈光向佛安置，那就等於什麼呢？等於猶如雙鏡，光明相對，其中妙影重重相入，明回向心。啊，这个大八信的境界，等于两面镜，光明是互相对立的。等于什么？等譬如从实而起这个虔，从这个实智而起这个虔智，证得了这个真谛理之后呢，再进入这个俗谛理，进入这个入俗离生。啊，從呢一個鉛咧，係入呢個石啊，從石字能夠起呢個鉛字，再由呢個鉛字進入呢個石字，鉛字同埋石字互相照啊，互相對照， 殺字係照應呢個鉛字，而呢個鉛字照應呢個殺字。咁啊，而呢個鉛字照呢個殺字咧，就係回鉛向殺啊，回殺向鉛，叫做其中妙影。鉛字同埋殺字，鉛字係乜嘢？就係、是、入俗離生。殺字係乜嘢？正得增替離。鉛同埋殺等於兩面鏡，互相對照。哦，從殺而入呢個鉛，從呢個鉛咧回呢個鉛咧向呢個殺，咁樣咧係等於光明相對，其中嘅妙影重重相入。啊，鉛殺。鉛殺不二，重重相入，鉛殺相向，叫做回向心。这个位呢是在大八相，是收集这个假供了，初伏这个尘沙烦恼。那我们记住，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，叫做三物。什么叫做尘沙烦恼？那你们明不明白呢？那如果是在度众生来讲呢，众生无边，我们要度众生，众生有没有烦恼啊？真是多，众生的烦恼多到好像尘沙那么多。那我们度众生呢，如果我们不能够降伏这个，如果我们有执着呢，不能够降伏这个法执的话呢，就被众生度了我们了，叫做尘沙烦恼。而而家我哋菩薩咧，能夠觀機切救啊，從實字而入呢個鉛字，用呢個鉛字觀機切救，不為眾生嘅煩惱所障，叫做伏塵沙煩惱。若果進一步嗱，而家係大八相，進一步到第九相咧，第九相咧就可以得到四無所謂事法，觀機切救就叫做破塵沙煩惱。哦，嗱，而家我哋記住。第七相是斷見思煩惱，第八相是降伏呢個塵沙煩惱，第九相是斷界內的塵沙煩惱，第十相斷界外的塵沙煩惱。這個修行的位置咧，係分到很清楚嚇。嗱，其次咧就曾講塵沙煩惱是咩咧？其次講到塵沙煩惱是菩薩本身啊。明白一切法为心，不知道一切法皆空，而响呢个法界，而叫做法界咧，见思不达呢个法界，一切法皆假，叫做法界尘沙。唔明白呢个法界皆中，叫做法界无明。哦，咁呢啲系菩萨嘅烦恼。而家响八相位咧，系。看到咧界內嘅機啊，未能觀界外機。界內係咩啊？三界以內眾生嘅機，未能夠觀察到三界以外嘅聖人嘅機啊，只係破界內嘅塵沙啊，未能夠破界內嘅塵沙。直到第九相咧，就破界內嘅塵沙。能够为界内众生示法，至到第十相咧，能够破界外嘅尘沙，为心诚圣人示法。呢、这个时候先叫做尽呢个尘沙烦恼。哦，以下咧仲有好多唔讲啊。哦，讲到现在咧，讲到第八相，听日咧先讲第九相。讲完十相之后咧，跟住讲十住十。行十回向啊！我哋点样进入佛嘅法界，做佛嘅僧佛子咧？咁一路一路系讲落去啊！点样投胎到法门啊？咁啊，呢一个咧就修行嘅位次，由凡夫进入圣人嘅境界，好枯燥，而且好深。你能夠過了這關呢，將來就受用無窮了。